像云中月，天边星。我只能痴痴地等待你，不顾寒冷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静静夜已深深，月色凄清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天才给我回应。走遍万重山千重林，我也要悄悄地找寻你，不会恼恨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清静夜已深深，月色凄清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天才给我回的？好像云中月，天边星。我只能痴痴地等待你，不顾寒冷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清静夜已深深，月色凄清，问一问心上人，你要哪一天才给我回应。